作力量，走向茫茫天涯路，荣华富贵不过如此，逃出丛藏污，找一个爱侣轻慢抛开凄凉和孤独，人生不变就是苦，何必不甘休，没有人能够阻挡前途，要找个爱的归宿。化作力量，走向茫茫天涯路，怀着没有眼泪的苦，任离无云迷渡，找一个爱的晴天，忘却相思和痛苦，人生不应就是输， 拥抱给你最后的依靠，你是我永远的情人，问你是否知道，

找个人来爱我，疲倦的时候找个地方停泊，纵然是最暗的角落，多少风雨吹过，飘荡到最后，到底谁来探索？对与错，究竟是如何？爱与恨交错，一切都变沉默。是我悲伤的眼眸，最深处的颤抖，谁能告诉我为何这一刻爱与恨都散落。爱我，疲倦的时候找个地方停泊，纵然是最暗的角落，爱与恨交错，一切都变沉默。解开我心中的迷惑，掩住我的脆弱，谁能停止我悲伤的眼眸，最深处的颤抖，谁能告诉我 最初的一阵痛。